哦，其实这个锻炼整个把做的事情提炼一下的能力。 哇天哪，你这是一个开培训班的思路啊。 对啊，你看一般语文老师都会说这个提炼精髓嘛。 嗯，其实就是让大家回顾一下，其实你比如说回想一下这一天，一天下来以后自己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否就是当你再去回想一下，比如说这些事情对自己带来了，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就叫我昨天做了点点点儿。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的北京时间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啊，您就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搜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 本市明年六月底前完成核心区的停车治理工作， 还有北京市将会新增369家可以刷社保卡的定点零售店、零售药店啊。 月嫂行业的标准出台， 还有周末有雨，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游玩请避开山区。 电影市场变天未必不是好事儿。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还有很多新朋友很多朋友啊在跟我们打招呼呢，像小葵啊，小荣文子啊等等的，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尤其小葵，瞧你那样，这是苗山，你就啊 我看到了， 把我放在了后面。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来，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啊。 好，北京市政协呢将今年北京两会上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推进互联网加共享停车发展的提案等15件提案作为北京市政协领导重点检查督促办理的提案。昨天呢20多位政协委员来到了东城区朝阳门 SOHO 和西赵寺西里南区调研这个楼宇措施停车和老旧小区停车治理的工作，并与这个北京市交通委展开了座谈。北京市交通委的副主任王兆荣就表示，今年年底之前本市将完成二环内主要大街的秩序整治，明年六月底前完成核心区的停车治理工作。 前天晚上三里河路上的国务院国资委建材机关服务点的共享车位正式对外开放，那周边居民只要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预定车位，晚六点至早八点可使用这些车位，每月只需要300块钱、啊，这是北京市首次有机关单位实施夜间措施共享停车位。到今年年底呢，预计将会有大约10000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位措施共享出来。车主您只要下载，听好了，叫千途一博 APP 啊，千那个 万千 的千，途是那个 路 途的途啊，然后 E 是字母 ABCDE 的 E， 然后博是博车的博啊，千途一博 APP 上传身份证和驾驶证注册，在 APP 的地图上选择建材机关大院这个车场，那包月预定停车位，在线支付就可以了。 这个前天早高峰的时段呢，摩拜崩了这一话题进入到微博的热搜榜，并在短时间内呢迅速占据了热搜榜榜首的位置。由于这次事故出现在工作日的早高峰期间，因此呢不少将摩拜作为日常交通工具的这些市民朋友在上班的途中或多或少都受到一些影响。对于这次故障的原因呢，摩拜相关的工作人员通过微博留言、在线客服等方式呢做出了回应，称是由于网络问题导致的摩拜 APP 无法登录。前天上午10:30左右经过紧急的排查修复之后，摩拜单车 APP 终于恢复了正常使用，不过摩拜单车官方至今未对 APP 故障的具体原因公开回应。 好，再来关注一下，为进一步方便群众用就医用药，然后减轻参保人员现金垫付压力，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自7月23号开始，北京市将新增369家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员出示外配处方和社保卡就可以持卡实时结算。这次369家零售药店纳入定点范围之后呢，加上原有的88家定点药店，北京市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将会达到457家，而且下一步呢将会继续开展新增工作，进一步方便群众就近买药。 今后呢，月嫂伺候月子的时候，对新手妈妈和宝宝的护理是否到位，将会有章可循。 嗯， 昨天母婴护理行业首个母婴产乳期护理服务标准流程正式发布，新妈妈们可以按图索骥，这个甄别月嫂服务，选择合理的和要合格的月嫂。这个标准呢，对于母婴生活护理员的资质严格把关，要求护理人员必须具有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有经过卫生部门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以及人社部等国家认可的资格证书等资质。在服务技能方面呢，护理人员不仅要掌握新生儿疫苗接种的情况，还要掌握产妇啊以及新生儿生理啊以及心理两方面的护理技能。除此之外呢，护理人员要经过母婴生活护理服务机构从健康检查到技能评定以及心理测评、沟通能力等等各方面的审核之后才可以上岗。 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这哪是月嫂啊，这是私人医生啊，是吧？ 你知道因为月嫂这个市场现在太火爆了， 嗯， 而且说实话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菲啊。 哦，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他的审核尤其要从严。 嗯， 因为尤其又对待新生小宝宝， 啊， 真的有时候做的不到位，小宝宝又不会说话，对不对？ 哦，对对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啊，本月底位于珠市口的世纪天顶市场即将关闭。那这段时间老市场里的多家商户开始甩卖货品啊，叫世纪天顶市场来清空库存，那吸引了不少前来抢购的居民。眼下呢，尽管一些老商户对待十多年的这个市场表示不舍，但是他们也承认这几年受到网购行业的冲击，生意已经大不如前了，趁着这个机会清空库存，也可以换换思路，考虑做点别的生意。 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 好，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摇摆的事情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我昨天做了点点点。你看人只一丈魔直接来了，给增加了一下难度，叫昨天今天和明天。 对， 哎，其实这个也可以哈，昨天今天和明天， 过去现在和未来。 哎，一丈魔说的是昨天上班，今天休息，明天收拾行李，后天飞日本，愉快的假期开始啦。所以具体昨天做了什么，我都不愿意去想。哎，我想知道一丈魔怎么感觉天天休假。 我也觉得，我怎么是吧，一礼拜上回班，你每个礼拜都在收拾行李，然后后天打算走。 现在说相声的市场不是挺火爆的吗？哎， 糊涂的旁观者说，我昨天做了什么。那也不能说呀。 哎呦， 有内容啊。 哎呦，你昨天做了什么？你要不说我报警了。 这个阿迪就说了，我昨天做了口语练习，一个小时只练一个句子，一句英文的绕口令，说到最后感觉自己这个舌头都变大了。 一个小时只练一个句子，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绕口令真是不好练。我曾经一个小时练了一个德语的绕口令。 哎呦呦呦呦，来来来来， 你知道吗？真的，就是 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嘛，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知道，到现在我靠这句话都可以出在什么，到德国旅游的时候靠这句话赢得一杯免费的咖啡或饮料。 真的吗？ 对，大家觉得哇，你太不容易，你长这样，然后你能说出这个来。 长哪样啊？ 就我长得肯定跟他们不是一国家人嘛，但他们说哇，你能把这个说出来，好，我们请你喝杯咖啡吧。 来来来来来来来，行。 这句话你看发音就是这样的。叫 Kleiner Kinder können keinen Kaffee kochen。 Kleiner Kinder können keinen Kaffee kochen。 什么 Kleiner Kinder können keinen Kaffee kochen。 对， Kleiner Kinder können keinen Kaffee kochen。 这简单，我很快给你学会了。等会儿啊， Kleiner 对吧， 对， Kleiner Kleiner Kühner Kühner Kanner Kanner Kiner Kiner 啊，等会儿 Kleiner Kinder Kona Kühner。是啊， 分别念的都对，但就是顺序不对。 哦，是 Kleiner Kinder， 是肯吧？ Kleiner Kinder Kühner 是 Kühner Kinder 咖啡口很 、哦，我这最后一句听懂了，咖啡很苦。 哎，嘉靖差不多，这是意思是小孩不能自己煮咖啡。 哦， 是不是很像？ 这个很无聊的一个，哎不，绕口令一般都很无聊啊。来看看，还有一位叫 FC 的一直在给我们刷屏，我们就看到了啊，你不用再发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女朋友怀孕了，昨天和他父母提亲去了， 信息量老大了。 哎呀啊！现在正在去接他领证的路上，求祝福。 哇，恭喜！ 哎呀，恭喜恭喜！哇，小伙好帅啊！看见了吗？看头像了吗？ 哦，挺帅的，而且挺年轻的哦。 是是是， 有点担心你现在开始套上了爸爸的家吧。 这个，哎，你这必须得祝福啊，必须得祝福。对，另外你这好，终于可以是吧？有证上路了啊！ 哎呀，不过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啊，对对对对对， 今天都是好日子。 哎，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啊！ 祝福祝福祝福！ 这个还有他们的这个所有的顺序都是颠倒了的啊！你看啊，羡慕女朋友怀孕啊，再去跟父母提亲，然后呢，今天去领证，明天双方父母见面啊！你看看，怕提前见打起来是吧？ 你怎么这么有经验？ 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叫做，是你，叫我昨天做了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 好，来关注一下热点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这个周末有雨，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游玩要避开山区的消息啊。 哎，根据呢北京市防汛办昨天的消息，受副高位的位置来回摆动的影响，近期本市天气以局地的短时强降雨与高温闷热两种模式交替为主。昨天呢，本市正式进入了主汛期，山区的土壤含水率已经饱和，地质的灾害风险较高，所以市民朋友尽量的避免进入山区。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不该不开权限，新手机差点变砖头这件事情啊。说这个新买的手机啊，装上应用软件以后，我知道各位你们肯定会遇到过这种，他会要求你打开各种权限，比如说有的要访问你相机，有的有访问你的麦克风，有的要访问你的什么这个呼叫功能，有的访问你的通讯录等等的，对吧？啊，那这个现在就更糟糕的是，有一些是这样，你如果不打开部分权限，他就不让你用软件。那面对这种乱开权限，普通用户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哎，就说这个为什么安卓手机应用会要求这么多权限呢？ 嗯， 对此呢，某位网络的专家就表示了，一方面安卓应用在正常使用功能内呢涉及到一些权限，另一方面部分应用为了提升用户体验，会采集更多的信息来做用户的画像啊，还有些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社交属性呢，去读取一些通讯录。一般来说呢，软件在使用的时候必须依赖一些特定的权限，如果这些权限没有打开，软件本身就不能正常使用了。这种做法是合理的，但是不排除部分软件利用这个功能啊，强制用户开启不必要的权限。建议用户的朋友可以了解功能所对应的这些含义，包括权限的含义，给予软件最小的权限集合。 关键是很多人都是属于电子盲，你让他们手机都玩不明白，你让他玩权限，哎呀。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说这个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将搜集和使用用户信息确立成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合法；第二，正当；第三，必要。那 APP 程序是否侵犯用户隐私权，也要根据这个原则来看。比如说，根据必要原则，个人信息的收集应该有法律上的依据，或者是当事人的同意。而不开权限就不能使用 APP， 表面上看没问题，因为这是商事主体的自由权利，但是如果他滥用垄断地位，或者是通过联合方式串通起来侵害消费者的权益，或者是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行规，那这就应该改一改啦。 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接你会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为生老公，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里相通，我不懂把忧伤来歌词背诵，预备你久不久为默默心痛，做好我的功课，随时为你主动， 有些心事我无法形容，就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不错 不错， 等着你来找我发泄一通，一直怕 只怕你的天空切不通，你总会陪我吹吹风，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看看看 又看到你的笑容，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朋友，你微笑好好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里相通， 你是我囊中， 不要让你活在梦中， 借我几分钟， 我会记住每一分钟， 说话你为什么都认同， 啊，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 想过去一起吹吹风，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 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喜欢到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 好， 好，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说的就是我的心声。 嗯， 他说那个昨儿啊，老公有酒局，晚饭呢得自己解决。 你昨儿老公也有酒局？ 我没有，我是后半段，你知道吗？他说下班之后呢，我去喝了两碗豆汁，吃了一盘炒疙瘩，撑的我是从豆汁店走回家的，亏得不远这一身汗。这大暑伏天的，我怎么不苦下呢？这就是我的心声。 哎呀，少来，不要掩饰，其实你更想要前半段。 好想要前半段。 哎呀，来看看啊，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很悲催的一位，这个应该是位学生啊，卢小班三班就说了，对于我来说，一个本来应该放暑假的人，昨天却上了一天的课外班，这种日子还要持续到八月。 就是说假期多久您上多久呗。 哎呦，这假期里这孩子现在真是太忙了。 但从你的名字来看，应该你也没有偷偷的打游戏哦。 手工课不错是吧？ 鲁班三号嘛。 来，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一让魔给我们出绕口令了，咱俩试试吧。 哦，好呢。 来来来，看一下，你找着了啊。 哦，看见了。 叫 门口有群伊犁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怎么多一个字儿啊？ 你看你爱拉哪拉哪，不是，等会儿不是， 你爱 拉 哪 俩拉俩， 对，拉哪俩，你爱拉哪俩就拉哪俩。 门口有群伊犁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拉哪俩， 你爱拉哪俩那拉哪俩。 门口有群伊犁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你爱咋地咋地。 你这主要多一字儿，这个是 不是吧？你爱拉哪俩拉哪俩吗？就是这是对的。 好吧，门口有群伊犁马，你爱拉哪俩拉哪俩。 哎， 可以， 听着还是像伊犁马拉了。来，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跟我们一起。 这成竹就说了，大帅你怎么天天上班呢？三十呢？ 三十？ 哼， 你说王石啊？潘石屹？哎，还有什么带石子的企业家？你能想起来吗？ 常石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 好吧，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一会儿您回来以后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您以我昨天做了什么命题作文。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 010-8511-8851。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当然你也如果你有那份闲心的话，你可以说一说昨天今天和明天， 把昨天现在和未来几天的事儿都概括一下。比如说郑伟强就说了 啊，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哦， 梦见了我， 梦见谁？ 哦，梦见了我。 你我是谁？ 我是苗桑同学吧。 哦，梦见了苗山女神。哎呦，魏强，你是早上被吓醒的吧？ 你是梦见我吃油饼了，还是在干嘛？ 哎，噩梦，噩梦，噩梦。 晴天就说了 啊， 昨天去烤肉馆吃烧烤， 嗯， 我把烤肉就变成了这个咕嘟豆腐这件事儿哈。 哦， 结果烤肉的时候就出了好多水，别人的锅是呲啦呲啦的声音，我们的是咕嘟咕嘟的冒热气。 啥意思？我怎么没听懂？ 他说把烤肉变成了咕嘟豆腐。孤独是个， 我知道孤独是啥意思，把烤肉变成了孤独豆腐是啥意思？ 他点了点豆腐，结果那个豆腐里边是不是那种，就因为豆腐品种很多嘛？ 哦，哎呀，好， 人家你搁上肉刺刺 吃法特别， 嗯，是吧？ 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小人儿啊，就说了，我昨天在单位一直忙，领导一直在给安排任务，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忙到连辞职报告都没时间写，一个要离职的人还被这么使唤，哎，不是这，你这么强悍吗？估计是不是老板已经知道了你要辞职啊？反正抓紧最后一点时间，不用白不用啊，累死得了。哦，就合着马上要辞职了。然后呢，但是这小伙也挺好啊，马上要辞职了，没有选择消极怠工啊，老板给安排什么工作还是积极怠工作啊，挺好。 这个小荣文子又说了啊， 嗯， 他我昨天去一个面包店买了黑麦面包，超好吃。 嗯， 他们说呢，一到夏天就不想吃东西。 嗯， 你说我怎么没这种感觉呢？刚刚我还吃了一个糖油饼， 嗯， 一个茶鸡蛋，喝了一大碗豆浆， 啊， 听了你俩的节目，心情超好。 哎呀，我天哪，就牙好，胃口就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 吃 嘛嘛 香。 慢慢 你看见了吗？啊，就是我们节目有帮您度过苦夏感觉的作用。 哎，但是说实话， 是是， 我以前小的时候还有点苦夏，就是但是等到现在以后，就是夏天对我真的没啥影响。哎，但是有一点我就发现，如果就是这个屋里有空调，就是体感温度稍微舒服一点的时候，其实人还是能继续吃下去的。但凡是稍微体感温度就感觉很闷热的时候，就不是那么愿意吃饭了。嗯， 苦夏这两个字儿，我只从这个书面理解过它的意思， 嗯， 生活中完全没有感受到。 但是是这样，嗯，我不知道这个苦夏这么写对不对，因为我们那边叫枯夏，叫是干枯的枯，枯夏， 哦， 就那意思，就是你到夏天的时候可能就会就是会瘦嘛，然后就这样叫枯夏。所以这个不知道到底 咱这边 是 苦 哪个字儿，确定是苦吗？ 对对对，北京这边是苦。 哦， 酸甜苦辣的苦。 好啊，当然刚才问到了，说这个还有哪个企业家名字里带十是吧？庞连岳给说了，丁磊，外号丁三十嘛。哎呀，你看这连起来了啊，丁磊、潘石屹、王石，这三个人加起来都没有磊哥钱多，我跟你讲。 没错。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体育方面的消息，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C 罗啊， C 罗前两天来这个咱北京了啊， 嗯， 葡萄牙球星 C 罗连续第二年造访北京，正式开启了2018全凭我敢争国行。在这个属于足球的夏天， C 罗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非凡的足球技术和领袖气质。在接受媒体采访以及来自甘肃的小和来自甘肃的小学员互动的时候， C 罗不止一次的表示要敢于突破自己，为了梦想不懈努力。 对，作为呢五次赢得金球奖的超级球星 ，C 罗呢不仅用球场上的炫目表演为全世界的球迷带来了愉悦和享受，更以敢于自我挑战的职业态度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在为期两天的旅程当中呢，他激励中国足球少年以全凭我敢的精神面对球场内外的挑战，在不远的未来帮助中国足球取得突破。 哎，而且 C 罗还去了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啊，在活力校园活动当中和几十名小球员来了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啊。虽然说这一届呢就是葡萄牙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 C 罗在过去这多少年之间的这种统治地位啊，也依然值得我们去敬佩。 再来关注一下全民健身方面的消息。 本周第二届全民健身北京纪录挑战赛， 本周哪一天 啊？好，我本来就想淡化一下。好，本周三 第二届全民健身北京纪录挑战赛平板支撑专场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众多的健身爱好者还有很多的员工积极的参与，比试高下，现场气氛是高涨啊，并产生了今年最新一批的北京纪录 平板支撑。我不知道大家能够做多久。其实这个平，我们改天你可以说说你做平板支撑你能支撑多久啊？如果现在在家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可以边听我们节目边试一试，然后做一个计时，好吧？啊，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人家的这个比赛成绩啊，最新的北京纪录，最终的男子组的最好成绩是9分钟，哦，平板支撑9分钟啊，苗山你做过吗？ 我做过，但是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是想泼点冷水。我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全民都做这个运动。 嗯， 原因在于这个平板支撑虽然不需要其他的道具就可以锻炼，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一旦你掌握不好正确的动作，会对你的腰肌产生极大的压迫和劳损。 哦， 所以其实这个动作不要追求时间多久，一定要在正确的姿势下，而且最好在专门的教练指导下才能做。 哎呀，好。来看看女子组最好成绩吧，你也就嫉妒人家啊，5分46秒。 我是她的零头 啊， 46秒。 好，另外呢，还要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在前天上午的7点左右，在陶然亭公园里面，有一名正在晨练的老人从双杠上就摔下来了。等到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老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哎呀，据这个目击者称呢，事发的时候这位男性老人正在公园里的双杠上锻炼，不知为何就突然摔倒在地，旁边的路人见状呢就急忙拨打120急救电话了。老人倒地之后就没有意识，大家就担心这个可能不是简单的突发疾病，所以没人敢这个擅自挪动这位老人。据记者了解到呢，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这名60岁左右的老人已经完全没有了生命体征。 对，其实这个事儿也引发了网友的一些热议，很多网友就提到现在无论是公园里还是小区的健身区都能看到很多的老人锻炼的这个身体的身影啊，当然他们这个有很多的高难度动作。我还看到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咱北京的，就是有一个在单杠上把双脚绑在单杠上，然后呢在上面真的是上下翻飞，就相当于一个风扇叶一样在上面入起来。 哇，好危险。 他可以笔直的站起来，然后再倒下去，这样这样，而且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当然，也有人很多担心说这样做的话是否安全啊？那另外我们做一个提示：夏天的天气闷热，晨练的时候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的疾病。急救人员也建议老年人锻炼身体要量力而行，不可过量运动。除了注意锻炼的方法方式之外呢，老人如果在锻炼的时候出现头晕、头痛，或者是这个胸前剧烈疼痛、胸闷等症状的时候，要立即停止运动，及时就诊，以免贻误病情。 没错，千万别逞能。 嗯。再来说几条这个最新的体育赛事方面的消息啊。 啊，我看了一下，有一个2018年中斯国际男篮对抗赛连云港战。 嗯， 最新的消息，中国男篮100-68再度击败斯洛文尼亚队。 嗯嗯，还有就是北京时间7月21号的凌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结束全部争夺，中国选手王宇在跳高比赛当中以2米30获得亚军。还有张继科又退赛了。还有一位小将非常的牛啊，那就是7月20号2018国际乒联巡回赛在韩国大田激战正酣，我国选手梁靖昆一日三赛，上午男双1/4决赛当中，他和这个延安一起啊以2-3这个惜败于李尚洙和朴昌赫的这个朝韩联队啊。下午的男单比赛，以资格赛突围的他以4-1击败了尼日利亚选手阿鲁纳，然后等到了晚上，他又以4-0横扫风头正劲的日本名将张本智和，顺利跻身男单八强。 去了，阳光包裹麦田里，枝桠躁动，我看见记忆美梦。The starry night， 将我身中悲伤与狂欢流转，我舍不得不下心 来看一下大家昨天都做了什么。醉猫说了，我昨儿呢去了一趟积水潭医院看看颈椎，等 X 光片的功夫呢，我就去了一个老店吃烤羊肉串啊。本来打算哎呀想想那么大的串吃五个也就行了啊，结果人家促销说你要买六个串啊送你瓶北冰洋，十个串啊送你瓶老北京瓷瓶酸奶，你说这便宜咱要不占多难受啊。所以现场吃了五个，又打包了五个，然后又喝了杯酸奶。你说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吃不了兜着走？而且关键是打包的那五个，路上就吃了四个。我留下那一串，主要是为了回家称一称这个羊肉的重量。哦，你要回家专门称，他说估计也这个，要不然的话估计也就进肚子了。顺便说一下，说那个地方的一串羊肉串的净含量是50克。 我不小，挺大个呢。 是那种10块钱一串那种， 大铁签子，对，肯定是。 是那种吧，50克。他说我昨天愣是吃了一斤羊肉。 我想说的是，您昨天最开始可是去医院看病的啊。 反正病情没得说，就连说都没说，就光想着羊肉串了啊。 病情只提了那么一句。 哎、 王琦这位同学就说了，昨天中午吃了一顿水煮鱼，傍晚骑行46公里。 哦，那就基本上消化的差不多了啊。 而且鱼本来挺健康的嘛，也哈。 嗯，好，再来看看啊，还有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说这个平板支撑的事啊。徐志说，在下。健身一年，平板支撑5到6分钟，哎，这个时间也不长，也不短了啊。 您也去参加一下这活动吧，您这5到6分钟，您还能有奖呢。 真的差不多，真的可以的。小荣文子说了，来，我说一说吧，我是个女的是吧？嘿，我平板支撑45秒， 跟我一样啊。 哎 主要是我们做的这个动作非常标准，你知道吗？ 哎，你标准啥？你一会儿你给我做一个。 我不做，我不做。 来一个。 腰不好。 我给你拍个照片吧。 这个嘟嘟就说了，昨天加班到8点，提交写了一周的方案，结果领导说不给钱的活儿，没必要花这么长时间写这么复杂。然后当着我的面就开始修改、精简我的方案，那操作简直是惊为天人啊，是鬼斧神工啊！让我回去以后把方案改改，然后那个回家呢，10点到家，改方案改到1点，内容定了以后改格式改到1点半，终于过了，不容易呀、啊！虽然累点，但是学到不少东西，那简直是醍醐灌顶啊，受益匪浅。不过实在是熬不住了，你们先聊着，我先回炉睡会儿。 哎呀，这太感动了啊！还这个还先出来跟我们聊一会儿啊。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这个我昨天做了点点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 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组资讯。从2009年开始，每到炎炎夏日，大剧院的漫步经典音乐会总会带着一点凉意如约而至。今年的漫步经典以古典家为主题，从前天到7月29号，除了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还有北京交响乐团、美捷三重奏、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四支国内外的乐团之外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 上周呢，动画电影《风宇宙》完成了首轮的点映，明天呢将开启二轮大规模的点映，到时候将会有3000场放映在全国开放。《风宇宙》呢延续了国风底蕴，电影除了概念设定上的本土化，整个视觉风格也同样都是东方美学式的，呈现中国故事、中国情感、中国美学，由里及表的都是中国风。 好，再来看一下郑伊健、陈小春的新作《黄金兄弟》定档中秋。 面孔乐队全新的一批专辑《幻觉》日前在北京举行媒体见面会，并启动了全国巡演。面孔乐队可以说是中国摇滚乐的先驱者之一吧，他们与唐朝、黑豹、超载等老一代摇滚乐队一起开创了中国摇滚音乐的先河。 哎，你想想黑豹的话，你能想起什么哪几首歌？唐朝黑豹，黑豹，想想。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你的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你哒，第二个手，哒哒哒哒滴滴哒哒。不过这黑豹乐队也是几经换主唱，所以其实现在乐队的风格和以前最开始的大不如前，但是也很难讲。 哎， 就是以前喜欢那种沧桑那种劲儿、现在那个主唱很年轻 哦，现在黑豹还有啊， 还有他们几经换了很多轮主唱，而且在成员上有很大的变动 哦，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新黑豹和我以前那个黑豹给我们的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嗯， 其实要把它看待一个全新的乐队吧。 嗯，再来看一下前天晚上由第14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暨国际合唱联盟合唱教育大会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幕。创办于1992年的中国国际合唱节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的合唱类艺术活动，也是中国乃至亚洲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合唱艺术盛会。跟大家说啊，这个举办期间还有很多的活动啊，这个包括什么这个合唱教育大会啊、大师班工作坊啊、评测展演啊、高水平合唱团展演啊等等的啊，您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 嗯，2015年的11月份呢，英国独立电视台出品的时代迷你剧《唐顿庄园》开播第6季，这也是官方宣布的最后一季，所以6季《唐顿庄园》共获得69个艾美奖提名，并最终摘得15项，这也创造了非美国制作的电视剧在艾美奖的获奖记录。最近呢，电影开始开拍的消息已经确认了，尽管故事剧情还没有披露，但是呢，执笔呢依旧是6季英剧的核心编剧朱莉安·费罗斯，而导演呢则是拍摄了《唐顿庄园》前3季的布莱恩派西维尔，这个泰伯爵夫人叫维奥莱特的饰演者玛吉史密斯，还有长女，也就是他们家我们这个网络上叫大小姐玛丽的饰演者米歇尔道格瑞，还有二女儿伊迪斯的饰演者劳拉凯米歇尔，以及伯爵夫人的饰演者伊丽莎白麦戈文在内的电视剧演员将会在这个电影版中完全回归。这个电视剧也是算是我们几年里的回忆吧，那段时间也算是很多的年轻朋友在网上一直追剧的一部重要的剧集啊。 嗯， 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加尔 哎呀，每次听李健的歌真舍不得拉下来，就那短短的几句，我跟你说，哎，已经完全进入到剧情里了， 是不是有那个过电的感觉？ 真的是，真的是太好听了，一会儿多给大家放点李健的歌啊。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王小转说了，想要借着咱们的节目说两句，做个天气，这个天气做运动一定要注意身体，本身就闷热，再做大量的有氧运动，身体会出现缺水，血液流动加速，会加速大脑供血和心脏供血的负荷，那负荷大了呢，就容易出现脑淤血，这种情况，这种问题，可能你锻炼的时候就会突然眼前一黑，然后瞬间你就不省人事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个季节脑溢血半身不遂都是相当容易发病的，要注意运动别过量，室内空温度别太冷，多补水，少吃肉，少喝酒，室内温度太凉一出门冷热一激也容易非常生病，非常容易生病啊。谢谢谢谢小拽如此专业的介绍， 你看小拽看上去这么年轻，懂得老多了， 哎呦真是， 刚才醉猫同学发来了图片为证， 太不像话了。 他说这个主持人聪明啊，十块钱的铁签子大串， 怎么能这样呢？ 顺便我通报一句，我颈椎没事啊。大夫说平时啊注意姿势，啥药都没开就让我走了。 很多人现在其实都有这个颈椎的问题， 对， 大家一定要注意。来看看， 他也是说呀，跟大家通报我没事，所以我才有心情吃羊肉串的。 就你这性格，我估计有事儿你也会去吃羊肉串的啊。来看看。还有那个没出过海的老船长说了，昨天跑了十点北京城转了一大圈，什么跑了十点北京城转了一大圈，这衣服都没干，又加班累呀，早晨正常上照常上班苦啊，昨天跑了十点是什么意思，可能没看懂。 休息时间呢，大家在这个好好总结总结发言啊，到时候发短信过来，北京文艺广播等着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致敬品牌六十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四年十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告诉你，早写完早放心去玩啊。 我其实也是觉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吧，就发现存不住事儿。你说这个老有作业没写完，这心提着。 哎，我问一下啊，你的习惯是先把活干完再去玩，还是先玩后做？ 肯定是前者呀。 哦，你是先干完了再去玩 啊？踏踏实实玩吗？ 哦， 这都是保守派的。 对，有不同的人，因为有的人是怎么，我先去玩，我不管，等把最后时间挤到最后了，再去做那些作业什么的。 问题是，他能做到真不想。 哦， 我是会想着，哎呦，心里搁不住事儿，这就是。这个盛伟就说了，你们刚才说什么羊肉串真馋啊，大家不要拿串馋我。我也不苦下。 这一听就是一爱撸串的主啊。还有这个柠檬爱啊、一位新朋友，他说我新关注的，我终于进来了， 欢迎 欢迎你。 乔的说就说了、昨天早上啊，这个周五了，心想着必须得心情美美的呀，穿的得美美的呀， 哎， 这个抹个粉儿，化个妆，结果去了单位说 这要下乡，哎， 入户扶贫， 嗯， 哎，就这样粉儿啊，什么妆啊，通通不见，衣服都能凝出水，我心疼。 哎，但是您是做了一件好事儿啊。 对， 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哪些朋友们总结了自己昨天的经历。我刚才看到了有一位苏宁的朋友啊，他右手说了，我儿在苏宁上班一个月了，昨天终于休息了一天，而且还是偷着休息的，下次休息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哎，苏宁有人偷着休息，哎，有没有人管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相信啊，即便是如果是苏宁的这个高层在听我们的节目，这听到自己的员工啊就能偷偷的休一天，那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回去惩罚你们，而且只能是说，哎，能不能想办法给你们多提供一些休息的日子，对吧？ 大熊就说了啊，说的明天下了班，我估计您打错了啊，就昨天下了班，刚刚遛弯回来，接了仨电话，瞬间看到了下周几天的工作 啊， 我的30多天倒休，10天年假啊，天啊，啥时候能休啊？ 30多天倒休，10天年假， 你就说明他一直在上班。 这大熊这得不光30天代表他一直在上班，10天年假，他大概多少 工作了10年？ 不止吧？ 十年加 10年以上是10天是吧？ 嗯， 5年以内是5天，10年以上是10天，好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Let's go, hey!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咱们来说一下体育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 对，去年中国呢有13亿人次光顾了红色旅游景点，比5年前呢翻了2倍。 嗯， 近些年呢，红色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引人注目的新增长点。根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数据呢，全国参加红色旅游人数由2004年的1.4亿人次增至2016年的11.47亿人次，平均的年增长超过16%。其中呢，青少年游客数量累计达到32亿人次。 还有去年的红色旅游人数更是同比增长15.4%到13.24亿人次，景区综合收入增长18.3%，均高于国内旅游业的整体水平啊。再来关注一下天坛开放百年展，昨天亮相了。 100年前呢，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建成于明朝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的天坛，作为公园呢向公众开放。这个昨天上午呢，古坛运新生，名园惠万民，天坛公园开放百年展在北神厨开展，通过大量的图片以及实物，向人们展示了天坛公园的前世今生。游客可以凭身份证到北宰生亭入口这个外现场兑换门票参观。这次展览呢，共使用图片约320张，还有217年不同时期的实物展品，包括古建砖瓦、民国时期的文物、档案资料以及印信啊、门票啊，还有奖杯证书啊、出版物、文创产品等等。其中的一枚金光闪闪、造型精美的编钟格外抢眼，它就是天堂公园的镇馆之宝。明代的这个鎏金铜编钟， 嚯， 鎏金铜编钟啊。 嗯， 再来看一下啊，怀柔精品民宿有了更高的标准。 嗯， 今后去怀柔区旅游，民宿将实施更高更细的标准。昨天，怀柔区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奖励办法试行正式对外发布。那这个怀柔区共确定了五星级民宿建设、民俗村建设、民宿建设，还有这个乡村酒店建设等九项政策支持项目，其中金宿级民宿可以一次性奖励120,000金宿级啊，还有五星级民宿村最高可一次性奖励500,000元啊，以此来鼓励当地更多的民宿主动的来进行升级。 哦，就这个以民宿为例呢，怀柔区要求通过提质升级达到的标准包括啊，客房、公共空间、还有房屋庭院、保温隔音、消防安全等五大项，细致每项具体的要求。就以客房为例，不仅要求配有电热水壶、这个衣架呀，还有座椅或沙发、茶几儿，还有这个床头柜，还有高品质的客用物品，还必须配有空调啊，四季正常使用，配有液晶电视机，画面和音质都良好，能接收有线或者网络信号，配有内窗帘，还有外层遮光的窗帘， WiFi 网络宽带还不能低于100兆。 好啊，所以以后大家去怀柔玩的时候，感觉和体验会更好了。 嗯。 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接下来的时间看一看大家在昨天都做了什么呢？ 怎么你的语气跟着李健的声音也变得温润了这么多？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哎，话说里面有很多这个扫弦和轮指的。 哎呦，来专业的了哈！ 我主要是看到某些人的桌子旁边的快递，发现了尤克里里的。 那是玩具啊！来看看这个大家都在忙些什么啊？ 啊， 这个看看啊。 我能原谅你的谎言。 跟过去说再见就说了， 嗯， 昨天用了半天的时间， 哦， 帮了一个小弟弟把这个飞车游戏所有赛道之王拿到手了。 哎呀，估计小弟弟当时并不是很高兴， 饿想自己玩 了，饿想玩嘛。哎，再来看看，还有 飞就说了 啊， 昨天我做暑假作业，今天一样。 哎呀，这孩子真够苦的，不苦不苦，现在好好学习，将来有的时间玩啊。当年我爸就是这么骗我的啊。 现在确实是觉得玩的时间有点太充裕了。 真的是，现在孩子已经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啊。再来看一下一抹蓝就说了，我昨天7点多起床，9点到12点带着孩子去街舞训练，孩子快1点了才下课，我连家都没回，让我爸给我送了点亲妈牌的野菜馅饺子啊，野菜馅包子，顺便把孩子接回家，我啃了两个包子就直接去做兼职了，从1点到晚上的8点下班，到家检查孩子作业，盯着他练舞就洗洗睡了。今天我的本班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你说我这个当妈的容易吗？你们说我这一天充不充实？ 哎呦，真是不容易， 哎，真不容易。我们还有一位妈妈，也是一位特别长得特别美丽的一位妈妈，不光美丽还能干。我找找啊，你先读一下。 好， 你在里的 盛伟就说了，昨天下班的时候， 昨天下班的时候 从5点忙到5:40。 哦， 哎呀，不行，算了，别学了。盛伟同学就说，昨天下班的时候呢，从5点忙到5:40，虽然溜溜达达，但回家后感觉吐血的累啊。媳妇儿就唠叨我，你还以为自己还是20来岁小伙子呀？ 哎呦， 哎呀，真没办法，不好好干活吧，身体舒服，但总有一天呢，领导会骂你。好好干活吧，这身体有点扛不住啊。 就是懒的时间太久了。再来看看啊，这个 pig 哼哼我找到了，就是说他说昨天一早开车去验车，中午去孩子爷爷奶奶家把他们接回城，然后马不停蹄的带孩子去参加幼儿园的毕业演出，下午回家洗衣服擦地收拾屋子。你们说我这个妈妈是不是个超人妈妈？就你不能叫超人妈妈，你是长得非常美的超人妈妈哈。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给大家说说一些奇闻异事，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呀，如果说到了这个，我相信一定会刺激到很多的人啊！ 哎，尤其大礼拜六了哈， 哎， 星期日一听见星期五辛苦一天，怎么外国还有这种事儿？ 哎，这也是你就我们今天跟大家要讨论话题的一条新闻之一啊，就是说在国外网友为国内网友啊，为这个2030年4天工作制的建议争论不休的时候，因为前两天时间网上有人说这个啊，弄个4天工作制的这个休息制度啊，哎，你看咱正争论着讨论着呢，新西兰的一家公司已经完成了上四歇三的制度试运行，并且成果表示非常乐观。 哎呦， 我们这条一定要把这条新闻大声的说出来，非常乐观， 大声的说出来。这个具体怎么回事呢？就是新西兰的一家拥有大概240多名员工的资产管理公司，今年3月份到4月份，对于4天工作制进行了8周的试点，期间呢，员工每天工作8小时，薪酬呢与1周工作5天持平。根据反馈，78%的员工表示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呢找到了平衡点。 哎呦， 员工的整体压力指数下降7%，生活满意度上升5%。同时呢，员工上班期间表现出的领导力、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均有所上升。 哎，这个该公司老板认为啊，这种新型工作制度具有提升社会福祉的巨大潜能啊。新西兰的政府官员也关注到了这个事儿啊，还说这种探索值得鼓励啊。是这样，上四歇三啊。哇哦，哎，如果真的让你上四歇三的话，你会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哎呦，突然假期变多了，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会觉得上四歇三啊，会促进消费。因为你这个4天，这3天不知道干什么，他就出去花钱去。 你还真起啊？ 啊？ 什么真切？ 我就会担心那三天还都不愿意起来了。 哦，那你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假期特别少的时候，你就会老计划着，哎呦，赶紧用这个一天或两天的时间出去哪玩。一旦变多了，这就没有以前那么珍惜了。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反而如果上次歇三的话，反而不会像你说的那种不起不来。是因为他本身上四天他歇三天，你不可能就是你的生活你的身体节奏可能比较就没有那么厉害了，然后呢可能早上也就可以早起了啊。 哈哈哈 对，他非常配合你，哒哒哒啊！ 咱们再了解一下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哈。 啊，好。 以色列呢，通过新法，这个孕妇可以享有优先服务权，不用排队。 嗯。 以色列的议会日前全票通过修订《女性平等权利法案》的决定。根据该法案的一项新规，孕妇在包括超市啊、商店啊、药房和邮局等所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场所，都可以享有优先服务权，不必排队等候。新法规呢，同时允许公共服务场所要求女性出示怀孕证明。巴西等国其实早已经制定了类似的法律，孕妇、老年人以及伤残人士在公共场所均不用排队。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说一说自己到底都干了什么啊。东方电竞玉红就说了，说昨天呢我们就出去玩了，而且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啊，带着俩宝和妈妈转了国家大剧院，然后呢给宝宝买了新鲜的蛋糕吃，然后还给妈妈还给包了粽子吃，是开心和充实的一天。我们也祝福您今天依然充实快乐。 紫色的海就说了， 嗯， 我原来上班就是上二休四，哎，羡慕吧。 啊， 我想说的是，你以为我们数学不好吗？ 上二休四 那一天呢？ 那哦，是哈，上二休四。那我想问，就你为什么要用原来呢？就是这么好的单位，你干嘛要走呢？这个小荣蚊子说了，如果这么乐观，效率上升，这么好的结果，那就不要等到2030年了吧，现在就开始吧。哎，其实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根据单位的工作性质不同，然后呢就是他上班的时间不能说你要求所有的单位都是上四休三等等的， 像咱们30年可能希望也不大。 哎，好，今天的这个我们跟大家一起啊聊一聊，说我昨天做了什么，回忆想一下，看看昨天的生活是否有过充实，有过快乐呢？然后如果昨天没有做好的呢，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呢？来来来， 哦，紫色的海就又发来了啊，说，嗯，我们倒班的， 哦， 现在退休了。 哦，您看看，哦，您已经退休了，那这个好家伙，你哪个单位这么幸福啊？ 倒班也很辛苦。 哎，不，倒班是真辛苦。嗯，这个有的时候这一宿一宿不睡觉啊，其实我现在是已经完全熬不了夜了，我的身体，我不知道你还能熬夜吗？ 我，您家还年轻呢，有时候夜里打一打游戏，这个猥琐发育。 哦，哎，你玩什么呀？王者荣耀还是英雄联盟？ 王者， 你就是在手机上玩的那种是吧？ 对，其实最开始是为了 你在哪个区？ 我在山崩地裂区。 啊，山崩地裂啊！你叫什么名字？ 就是我的名字。 哦， 我特别傻的没有改，结果后来发现得有那个改名的特权，要买一个那个才能改名字。 哦， 从此就改不了了。 是吗？那你看今天可能就又会，今天晚上会有很多人 游戏好友来哦。程程同学就说了， 嗯， 上四歇三，糖油饼姐你可以搂着油饼睡， 就是迷糊着眼醒过来，睁着就咬一口，然后接下来进来继续睡。 哎，其实这个朋友说对了一半，就我小的时候，嗯，真的觉得最幸福的事儿是躺在床上一歪就可以吃。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我还跟我同宿舍的女孩就探讨过，我说这样多幸福呀！我说因为我们那个宿舍是床在上面，写字台在下面嘛， 哦， 所以我就说能不能你们帮我实现一下这个梦想？就我一歪头，你们就递给我。然后我们宿舍的一个姑娘说：“那个上厕所，你那个。 ”好，我明白他想说什么了，他说出了我的心声啊。然后还有乐乐说了，说你们这都不行，我爹爹上一休十五，你爹爹他